你好，我是盛延敏，这是网络编程实战的最后一篇文章了。提起笔来，竟然感觉到有一丝不舍。回想起这个专栏的诞生和总编、编辑，我们反复的讨论选题，根据用户反馈不断的去打磨大纲，一幕幕都感觉恍如昨日。时间过得飞快哈，那感谢大家几个月以来的相伴。不管大家对这个专栏有什么样的评价，我都可以很自豪的说，我是很用心的在做这个事情。感谢极客时间的总编郭磊，还有这个专栏的编辑，没有你们的支持，很难想象我会坚持完成这个专栏。虽然我自认是一个高性能网络编程领域的老手，但是呢，在此之前，整个知识体系都是碎片化的，实践当中虽然有过一些经验和教训，却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平时也读过不少网络编程方面的书，大多呢，也都是为了解决实践问题进行的查疑解惑，从来没有动力呢去把这些碎片化的知识加以整理。所以也非常感谢极客时间的这次邀约，使我能够以一个更加系统的角度把自己之前碰到的这些问题结合理论加以梳理，最终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我感觉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是收获颇丰啊。谈完了自己的感受，作为这个专栏的结束语，我还是非常希望能给坚持学下来的你们，我的忠实朋友们谈一谈学习方法论。前两天和同事呢一起去登山，那有些同事身体很棒，一溜小跑就奔到了山顶。我在下面远远的看着他们，无比的羡慕。突然呢，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能不攀登这些石阶直接到达山顶，那该有多好呢？可是这终归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知道我还是要一步一个台阶的迈过这些石阶才能达到山顶。当我最终到达山顶时，那些疲惫和羡慕都随风而去，自己所能感受到的则是无限风光在顶峰的畅快。我拿这个登山的例子来类比我们学习计算机技术的这个过程，这两者是何其的相像啊。有的同学非常羡慕可以动辄写出框架的专家，那其实要成为专家，中间的一些台阶必须要自己迈过的，没有人可以一步登顶，只是有人跑得快，有人跑得慢而已。计算机技术是一门非常重视实战的学科，网络编程更需要静下心来不断试错，因为呢，它通过系统内核交互，只有通过试错才能让你的理解慢慢接近真实的答案。如果只有读文字而不去实践，不可能帮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专家。我在和同学们的互动当中发现，有相当多的同学已经能动手去写，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同的领悟，可以问出一些高质量的问题，那这都是非常好的现象。坚持下去一定会引起质变，让自己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除了动手实践外，看源码也是一个快速提高自己的途径。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源码读懂了，那就可以帮助你大幅度理解原理，技巧也会得到提升。在网络编程这块，那我推荐你看 Lab Event ECE 或者 ASIO 的源代码。 Lab Event 是一个轻量级的基于 Event 回调机制的网络编程库，可以支持 Linux、Solaris、Windows 等系统。那它本身是用 C 语言写的，代码量不是很多，比较适合入门级的阅读。 ASIO 是 Boost 里的网络编程库，是用 C++ 语言写的，里面用了很多 Boost 的数据结构和技巧，包含大量模板的使用，有一定的语言难度。如果你对自己的 C++ 能力呢比较自信，可以试着去读一读。 Boost 的库本身也已经成为 C++ 的标准库，其设计和实现也可以说是一个学习的样板。 ACE 是老牌的 C++ 网络编程库，那我读书那会儿呢非常流行，也基于 ACE 写过很多网络程序，很多设计模式如 Reactor、 Proactor 都是 ACE 首次提出并倡导的。当然了，也有很多网络编程的大佬们觉得 ACE 有点过于设计了，搞得太复杂，没必要。这个我觉得见仁见智吧，那有些好的思想可以拿来用，觉得不合适呢，该抛弃就抛弃。ACE 强在设计模式和抽象，如果对设计模式感兴趣的话，可以花一些时间学习一下 ACE 的设计。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总结和分享。要学会从源码中总结，即使是前人已经有的总结，如果你可以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那也可以总结出来发到个人博客或者 GitHub 上去，长期坚持下来你也会收获颇丰。我个人在面试候选人的时候，对这种比较喜欢总结有自己想法的同学是会高看一眼的。 GitHub 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学会使用 Git 和 GitHub 会让你如虎添翼。总结需要你对原理代码反复咀嚼， 总结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你可以画框图，写流程图，对技术反复考究的态度决定了你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多远。分享这件事情使我们有一定的成就感，在这其中呢也不用担心出错，如果有人帮助你纠正了错误的理解，而你付出的不过是倾听和感谢，岂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学会技术总结和分享将会是我们事半功倍。那我期望这个专栏可以帮助你快速复习和掌握网络编程相关的这些领域知识，编程模型为你今后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你可以写下你的心路历程，非常期望未来和你进一步的互动。我们将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